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儿，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简直啊，要说一说，因为今天是我们2022年第一期的乐享生活，各位老听众朋友都在吗？也欢迎新的朋友们加入。总之，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加入到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还有苗小山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第一期要说点什么呢？今天的第一期就赶上了周二，因为熟悉我们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最近11月30号开始，我们每周二都进行一个迎冬奥游世界的一个板块，和大家一块儿跟着冬奥之都游世界。今天我们进入到的呢是我们刚刚去过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但是区别是上次邀请到的是因斯布鲁克旅游局的冯威，而今天邀请到的是上一次和我一块同行的小伙伴。有请一下我们外语广播的主持人编辑张逸杰同学。欢迎， 开错， 欢迎张张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平常我就叫你张张，是不是就还叫张张？ 随意随意， 不是特别脏的那个脏。是臧克家，臧克家先生那个臧哈 啊， 臧臧大名叫臧逸杰。熟悉外语广播的听众朋友可能经常会听到，就是臧老师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英语学习知识啊，还有生活方式这些内容。今天和我们一块分享的是，因为上次冯威来，我们一块给大家介绍曾经举办过2次冬奥会和1次青少冬奥会的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 嗯， 提到这个，我要想到上一次去，其实我是和臧臧两个人假期的时候去的。 哎，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时段， 就是这个时间段。 我怎么觉得好像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是在因斯布鲁克， 是吗？ 因为 是过了31号的吗？ 那就反正就是在这个期间， 前 对前后，我们应该就是在因斯布鲁克， 因为就是肯定是新年前后， 对， 因为那段时间人家外国人都回家过年了，就咱们开始出行，而且冬天说实话也并不是特别好的季节， 但因斯布鲁克应该还是非常适合的， 性价比高啊， 对， 咱那会儿去机票也便宜，火车票也便宜， 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它是一个滑雪圣地，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其实可能比其他的季节你能看到更多的游客，因为它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你能够去一个在冬奥会举办过的城市，或者甚至就是这些特别棒的这些运动员他们使用过的雪道什么亲自去体验一下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那些资深的滑雪爱好者来说，或者资深的滑雪的甚至是准专业人士来说，可能对他们来说已经稀松平常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刚刚开始喜欢滑雪，或者说还是相对业余的这种爱好者来说，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踏上因斯布鲁克这片土地，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俩上次那趟旅行，除了因斯布鲁克还有萨尔斯堡，包括还有慕尼黑，是吧？我们正好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三角形线路，所以今天要有请大家和我以及脏脏一起再次踏上这个冬奥之都，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块儿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曾经在疫情之前全世界旅行的时候，有没有打卡过冬奥之都，哪个城市举办过冬奥会，或者是冬季项目的这些城市印象深刻的，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或者是苗小山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来吧，脏脏，从你开始。 其实我说起因斯布鲁克的话，我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它是我的这个冬奥会的一次启蒙之旅。因为我觉得就是滑冰也好，滑雪也好，它都是那种技巧和速度都需要兼顾的这样运动。对于像我们这种毫无运动细胞的人来说，真的太挑战了。 毫无运动细胞，你就平常零运动对吧？ 就是锻炼身体，你知道那种简单做广播体操，然后走走路啊什么的， 你就伸展一下是这意思。 对， 哦， 所以呢就是我会觉得可能说我看的是更多的，就是我亲身去体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行吗，也不是没试过就摔得七荤八素的。从此呢我就觉得说哎，看其实比自己亲自上雪道或者上这个冰面要舒服的多。 打算驻守电视机前了是吧？ 对，所以我去因斯布鲁克的时候，我觉得是当时其实你看没有特别多亲身参与的经历，所以呢就是对冰雪运动的了解也非常有限，而且呢我们必须平心而论，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对夏季奥运会更熟悉，冬季奥运会的项目呢就没有像夏季奥运会的项目熟悉，也没有那么感兴趣。所以当我去到因斯布鲁克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哦，其实就是冬季项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可能就是你们之前讲过，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城市不大，然后呢你就在这个街上走哈，就属于很多地方，就甚至每一个角落只要你抬头远望就能看见被白雪覆盖的这个雪山。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是上山上雪山，当然我们不是去滑雪了，但是呢我们在车上碰到了一个大学生，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对， 当时呢后来我们就跟他聊了会儿天，实际上他就属于就是放学了，或者说学的比较郁闷了， 课间休息了， 问题了，对，课间了，就想去放松一下，他就拿着雪板然后就上山了。我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觉得说哇，原来滑雪这事儿是这么简单的一事儿吗？ 就是你 不需要提前计划，然后开车好久，然后到一个目的地先入住，然后再去什么租设备什么的。 没那么复杂， 对，就对他们来说特别简单。就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说，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面说，我现在学的特别累了，我想去操场上跑步，或者我去健身房拉伸一下。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再简单点，就是咱课间打丢沙包 啊，对， 人家课间就滑雪去了。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这边可能说我滑雪我要学，然后我要去训练，然后我才能看到我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提升。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特别是因为 Innsbruck 也是一个大学城的这种感觉，所以对在那儿长大的孩子来说，可能这就跟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山里或者是在这个江边长大的孩子，就是什么就是爬山呀，或者是游泳啊，就是从小就干的一件事儿，没有什么说我要特意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是那次是第一次就是感觉到说哦，原来滑雪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还有另外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我们去看了那个滑雪大跳台，当时他们也正好是要举办一个就是世界级的比赛，所以当时呢他们也是在做准备，也有一些造雪的这种过程在实施。我也是第一次就是看到这个滑雪大跳台，当时也就觉得说哇，要是能在现场看比赛的话，那得就是 多爽啊。 对，多爽啊。然后现在这个愿望很快就能够实现了而且呢就是在家门口，所以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我今天能到这儿来就是聊这些东西啊，突然之间就好像这个时光有一些就是重合在一起了。像今天我们滑雪也变成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了，对吧？比如我们去崇礼啊，可能坐高铁那么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就很简单。就是也我觉得可能就成为了一种，包括以后可能就成为一个就是说走想就走的 这样的一个也不叫旅行也好，或者是一个生活方式了。 有可能在未来，就是都甭说有可能，就一定是， 嗯， 也别说未来，就是当下，肯定很多孩子们上午上完了课，下午上课之前，很多朋友就是中午午休， 对， 有一些小伙伴可能直接上隔壁商场滑冰去吧，对不 对？ 对， 是的， 这也可以成为稀松平常的一个课间休息了。哎，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大跳台的那个赛场，嗯、我就突然被你讲述为吸引到那儿，因为咱俩走到那儿的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大跳台滑雪的比赛场馆在山上面， 对，它是依山而建的这样一个 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这个场馆的最后一排座位， 嗯、 相当于就在山边上， 对， 你往后一看，后面就是山崖。我当时觉得在山的半山腰可以建一个场馆，那么高、 嗯、 然后远眺整个城市，不光是美景尽收眼底，且这个往左一看啊、 嗯、 就是场馆里的比赛，往右一看就是整个城市就尽收眼底、 嗯、 我觉得哇，这个角度实在是太好了。 对，其实因斯布鲁克它挺有意思，因为它我去过的像这样的滑雪圣地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觉得好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他们是在就是相当于周围是雪山，然后呢他们是在山谷里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像因斯布鲁克我们在山上看的时候更明显，因为它有一条河嘛，叫因河嘛、 嗯、 它不是叫因河上的桥嘛，因斯布鲁克，然后就是整个那个是一个就是跟那个河的那个走势，就是沿着那个河的这个走势一个非常狭长的一个地带，然后上面你往上看的话那就是雪山，然后边上就是河。它可能和其他好多地方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曾经是哈布斯堡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整个这个王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还有很多的历史的古迹。所以如果滑雪滑累了，然后想看一些人文的东西，那这个地方呢虽然城市不大，但是可看的东西也非常多。我记得当时跟着我们一起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导游姐姐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的、 嗯、历史知识 都忘了。 哎，你别说，就那一次确实让我激发了我就是对那个时代历史的兴趣。 对， 因为说实话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哈布斯堡王朝是比较陌生的。 嗯，你可能能想到就是茜茜公主 啊，对， 没有其他的了。 是的，就但是说实话我也很难把它就搁在一起。 对， 在那之前我都没想到茜茜公主是这个王朝后面的其中的一位， 对，就相关的，对， 跟他有关系、 嗯、 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呢就是皇族是皇族，贵族是贵族，结果你到了奥地利德国你会发现他们的历史有的时候一个贵族可能掌握着一个皇权或怎么样，所以跟我们在意识形态里面认为的历史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走到那儿你会在寻找历史书上的一些碎片、 嗯、对， 你说哎，这个我曾经学过哪一点能对上，然后又发现大多数对不上，对不上那个时候就激发了你的求知欲， 就是说明你的知识的积淀可能还是不够的、 哦、对 对，就是你先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历史积淀下来的这个场景，然后你说哦我回去补课， 嗯， 可能你当你再去看到一些资料或者是介绍的时候，你就会说哦这个地方很形象，因为我曾经在那儿看见过这个。 那所以为什么说人要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是， 哎，你有一个场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嗯、 当时就白天我们俩就跟着导游姐去了解城市里面的各个这大街呀、 嗯、 其实它都是历史遗迹嘛，然后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咱们俩都没有说话， 嗯， 咱们各自去寻找了一些比如百度啊 对 历史啊，然后哪一代， 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啊、 就对你的冲击你就觉得我必须先消化一下、啊、把我就是因为那个导游姐姐她是特别专业，所以她能够讲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 嗯嗯、 所以你就说但是我能记住的东西可能她讲完当时咱们可能能记70%、 嗯、 所以我回去如果不赶紧消化就我把这个和我的知识储备对上的话可能很快第二天你就又忘了，因为每一天我都有大量信息量冲击到你、 嗯、就我们俩都属于那种一路上会叽叽喳喳一直说的，但是有一天我真的记特清楚，回到酒店我们俩谁都没说话，然后就想百度更多就是你刚才听到的只言片语，赶紧找到更庞大的一个故事能让自己记住。哎呀，所以我是觉得那一次真的是长知识。 对，后来也说话、嗯、后来说哎你记不记得他刚才说那个什么是这个吗、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记不记得、那个、 互相验证一下、 这个、对，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感觉交给老师了有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又可以让你增加见闻、 嗯、 同时又激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兴趣，这个是一特别好的一个点、 嗯、 包括这个冬季运动刚才张总也提到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是我们北京要办冬奥会可能 对 很多冰雪的知识是非常薄弱的、 嗯、 不太了解，但是由于我们要看冬奥会 我们可能了解更多比赛，中央五套播到冰雪的时候就停一停，咱们看两眼，发现其实看起来挺养眼， 对， 帅哥美女比较多， 是 运动员竞技上面其实挺好看的。 对，其实像这个因斯布鲁克，他64年举办冬奥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就是在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是第一年冬奥会的火炬是在这个希腊点燃的，之前就是在挪威。 嗯、 然后我还感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刚刚在这个因斯布鲁克举办的这个钢架雪车的世界杯上拿了冠军，其实在1964年的时候也是在钢架雪车这个比赛，其中的一个运动员呢把他的一个零件让给了另外的一个运动员，自己只得了铜牌，所以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顾拜旦精神奖是在因斯布鲁克这个奥运会颁出来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包括你看到就是大家去滑雪的这个状态，你就能体现出来说，其实竞技体育当然是它有它的这种魅力，但是呢，就是竞技体育之后背后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其实也是有它的这种魅力所在的。而且当时其实我们也很，因为我们是这个媒体人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好奇心。当时其实我们也问过，就是说，他的雪季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是从11月份直到第二年的5月。那么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没有雪的那半年怎么办呢？他们说其实这个山呢，他们也进行了很好的利用，因为他们会举办一些适合其他季节的活动。当时给我们看，就是说这个崎岖的山道，他们可能会做这种极限运动，就是那种，像这个什么高山自行车，这样的， 遗忘了， 感觉说 咱俩、 哎、这个比滑雪还刺激 哦。咱俩在那个缆车，就是厢式缆车里， 是 还看到一个小女孩， 对， 就穿的那个破破的衣服。当时咱俩还问她说：“你这？”她说：“哦，这衣服肯定会摔倒，所以我专门换上这个脏一点的衣服。 嗯” 就是包括在雪山上，它也有一段是给自行车速降用的， 对对，是， 就很刺激。 对，所以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一个城市如果你只是去走马观花的看一看的话，可能它是一个面貌。如果比如说你能够去怎么说，就像有这种它有一个这样的特色，你能够去参与，你能够去滑雪，或者你能够去做这个参与像这个高山速降或者其他一些运动的时候，可能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呢它又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和人打交道，而不是说单纯我做一个游客，我在这儿拍照片，然后可能我做点笔记，我回来发一些东西。它其实你会跟就是有相同爱好的人在一起，然后可能呢就你会拓展你对这项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你会从其他的人的身上就是看到很多就是你所向往的，或者你所追求的，甚至是你所欠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体育运动它的一个魅力就在于这里。尽管我 不运动， 我今年我的 flag 也是我要多多的去参加体育运动，就可能对于我来说上冰上雪还有一点点难度吧，但是呢就是经常去看一看，或者到现场去看一看，然后呢自己呢慢慢的也能够去亲身实践一下，我觉得这是我想要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其实那个锻炼啊，我是觉得现在运动种类特别多，你可以找点你感兴趣的。比如说以前我们一想到，哎呦，锻炼健身房，哎呀，这跑步机跑45分钟，哎呦，想想够了，不想开始。或者是什么椭圆仪，一想到啊、哦，拉划船机， 我现在就是、啊、我现在不能那样。就如果我每天给自己定45分钟1小时，我坚持不下来。所以我就是说我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不那么限定，我可能说我10分钟我就行了啊，那我就今天就这样了。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换个方式， 我就会。 不，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另一个方式，你不用强调自己10分钟或1刻钟 啊、哦，对， 你可以就找一个自己特感兴趣的，你可以随你的心，就是我觉得有意思，我就多玩会儿；没意思，我就早玩会儿。有可能你一进去了，你可能1个半小时、2个小时都在里头，对不对？所以兴趣特别重要。 所以他们说参加体育运动是上瘾的， 对，分什么运动？哎，你别说，像滑冰、滑雪对我来说是挺上瘾的，但是像健身房的项目，我很难上瘾，确实。 对，那是不一样，就是确实滑冰滑雪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好像在飞翔，就是特别自由的 沉浸 感，这种 感 觉。 这就是为什么初次上雪的人就赶上中级道。 对，是 早上起来我们直播还说凡是摔得狠的都是第一次一上来，哎，我觉得滑不错，我可以上中级道了，一会儿我就去高级道了，然后就滚着下来， 然后发现门道其实是非常深的， 然后就滚着下来。但是我是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冬季的冰雪运动啊，乐趣无穷， 是 家有机会的可以先尝试一下， 哪怕从滑轮胎开始吧。 对，滑轮胎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竞技项目， 对对对对，而且也是其实我觉得它整体来说它都是有技巧，然后背后有一些智慧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人就打着滚就下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他就像滑轮胎一样就能滑得特别顺，然后滑到就是大家都喝彩的那种，所以 滑轮胎滑到喝彩 没有，我看见过就是他们几个人把轮胎就是这样连 起 来，对对对，然后这样一串滑下来，就看着还是、 哦、 对挺好玩的， 那是一个就是大聚会的项目 对， 这也是哎，所以就是找到兴趣点挺关键的。我其实上次那个旅游局的人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对我来说特别神往的，包括我相信也打动你的， 对， 就是那些大学生， 是 因斯布鲁克大学。我曾经跟脏脏说，我要有机会再上一次大学，我真的好想去那儿上一次，因为感觉咱们的大学生每天课余时间就是去图书馆，但人家课余时间就换件破衣服，拿自行车上山了， 对， 坐着缆车，他们还买年票， 对， 对吧？ 对， 缆车说我有年票，随时上山顶，我觉得有点羡慕。就是如果我20岁的时候就有机会每天是这样的，我没有特意去学滑冰滑雪，但是上大学顺带手我就一切技能傍身了。 对啊，就是对于像对滑冰滑雪特别是滑雪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便利的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对，就是他可能就不再是说我要特意去干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他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就我每天就是都有这么一件事儿，可能我要学习，我要吃饭，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还要上山滑雪， 就是玩儿， 对，而且它没有那么多的，其实我觉得运动最好的就是说别想那么多，我就是投入的参与， 这就是为什么某一个品牌的广告就是 just do it 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想想这个特别好， 对，就是我就是 去做吧， 去参与 啊，就去吧， 对、 啊就是， 然后别想那么多，别想说，哎，我今年的目标是，初级道一个月弄完，然后要上中级道，然后我要上高级道，我要怎么怎么样，别想那么多。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自己在其中的那个快乐，它是不随着你设定的这个目标，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上了高级道，可能你就觉得说，哎，我就怎么怎么样了？可能我就是初级道，我滑好几年， 对呀、啊， 我每年都很快乐。 对， 我觉得这是才是。就是最核心的东西， 不被别人影响， 对 对, 对, 对，而且你不要设定一个，就那样的话，就它成了一个负担了。就是我的目标又没有实现，今年的 flag 又划掉，然后再设立，我没有 flag， 就是开心， 就去玩儿哈。 对， 其实有时候长大的时候思考的比较多。我最近有时候在家就跟我们家里人聊，我说发现越长大越发现奥运会、就是发明奥运会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儿，就是你知道人啊天生有一种竞技感， 对， 有一种我想压倒你我想赢的那种感觉、那如果在生活里那就可能会产生战争啊什么的，那如果把你转移到注意力，你我给你划定规则，有一个东西让大家同台竞技，哎，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那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平静安静一些，我觉得这个发明的太棒了。 对，而且它其实是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极限也好，或者是说对于人类的极限也好，是在不断的这样 挑战 一个过程当中的， 所以你又可以完成你自己竞技挑战的那个目的， 对，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做到像我们刚才提到脏脏说64年因斯布鲁克曾经有一个铁锹、是什么 钢架雪车 哈，能够把零件给其他的队友、还甚至是别的国家的队友， 对， 是我的对手，就那个你就觉得做到这一点真的非常不容易， 对，这就是体育精神可能最内核的东西了、对， 哎呀，我们就拔了一个高度。 不，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够就不是说拔高，而是说你能够去理解这些东西的话，当你在看比赛的时候，就作为观众来讲，我们也能够去享受比赛的过程本身，就我们也不会对运动员有那么多的苛求。对，因为竞技体育它的这个不确定性非常的大， 比的最后就是个境界。 对， 好，今天我们和脏脏啊一块儿去重回因斯布鲁克第二时段乐享生活，苗山和大家不见不散，稍后见。 爸，您别瞎转，装修第一站先去全包园。 你李叔也跟我说那儿挺实惠，他家小子结婚啊，80平两居室新房，10万出头就都装下来了，连家具也管了，还是进口实木的，就是啊离咱家太远了。 哎，全包园开咱家门口来了，就在北四环，您想啊新店开业肯定优惠力度大， 合适咱就现在定，年后动工。 保险起见，我还是先打400-606-8866，把优惠都占全了，活动及起步面积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哪看10分钟了？ 你不懂，

有人守护着平安，有人守护着希望，有人守护着这个国家。爱岗敬业，向每一位守护者致敬。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我们一起重游因斯布鲁克，有请北京外语广播的主持人臧逸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臧。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就和臧逸杰一块儿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俩当年啊就去因斯布鲁克的之旅。下个时段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吧。5155就说，要说我打卡的冬奥之都啊，那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和挪威的奥斯陆。你看这洋气， 对，真的太棒了。 尤其 是加拿大，好多我们去过加拿大的人都没有想过去举办过冬奥会的卡尔加里打卡，可能更多的是去温哥华呀、多伦多这样的城市。 所以我说他去过卡尔加里，好洋气的。 对， 卡尔加里去的人真的不多，尤其前两天那个加拿大旅游局的一个推广活动上，现场有一个自媒体的达人在推广这个的时候，其他人都在认真看图片，说都没去过。您真棒，515给你点赞啊。燕林就说几年前我去过崇礼滑雪场，体验了一把雪上运动，然后上了个图。呵，这人家这个是什么来了，这个雪上雪橇。 这看着特别的飒，但是 特飒， 没玩过，也不敢玩。 崇礼的雪道还是很专业的。 对对对，现在崇礼有好多是这个得到就是国际认可的这个雪道，所以如果您想要和比如说这个专业运动员享受一样的待遇的话，其实可以以后去试试。 再看看4578就说我去过日本的平昌， 平昌是。 韩国吧， 对，他说的是日本和平昌吧， 哦， 可能是。 那你可能是去过日本和韩国的 平昌、 啊， 对对对，平昌也是，对，这样，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之后吧，大家能够去别的地方玩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会非常的有吸引力的， 没错， 包括很多人可能也会到北京来， 对对， 就是来感受就是我们双奥之城的这个魅力。 帝国铁骑123就说我体会过你们刚才提到就是外国人的那种，就是咱俩比赛，你车坏了，我把我车零件给你，帮你修那种感受。他说呢，我也另外也体会到有一些比赛，就本来你好好的，我给你使坏的感觉，就这两种感觉都有。 竞技体育的上面也确实是，就是说我们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这都是境界。 所以这比到最后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高风亮节。 对，哈，是。 再看看晨晨就说冬奥会开幕还有30天，哎呀，好期待！另外也祝圆满成功。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全国人民，包括全球人民期待的事儿。 是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个技术，其实以前我们看，雪上，特别是雪上冰上项目好多了。就我们看雪上项目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可能你不熟悉或者你不是特别，比如我不特别爱滑雪的，我就看着觉得有什么意思，就只能看到一段的这种。但是现在，比如说像我们有了5G、8K 这种。新的技术的加持，所以可能雪上项目的转播呢也会比以前呢有很大的这种提升，就是它的整个那个魅力呢也可能呢就是更多的会被别人认识到。当然冰上项目那就更别提了，就 说实话， 每一个细节可能你都能看到的感觉。 那个冰雪项目对于转播技术来说，要求其实比夏季运动会高很多。首先，大家知道那个 它是运动式的这种行进式的， 一是速度快， 对； 二一个呢，就是本身那个白色啊，这个白色对于镜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怎么能够捕捉？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的这个队服啊，包括颜色啊，就精心挑选。 而且像比如说他们在空中旋转啊、跳什么的，就我们看着好像。其实特别快，一下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没有捕捉到的话，可能你就感觉 这个精彩程度就会打折扣。 嗯，另外帝国铁骑也说比赛的时候那种不被别人影响是特别难练就的一种心态。 嗯，对对对，所以他们这个心态哈，真的有时候也是就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可能在这个落后的时候还能追平比分，甚至能够反超。 嗯， 能够取得胜利，就我们回馈到就反馈到我们生活当中，包括工作生活当中有好多事儿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不要在乎一时的这种状态。 嗯， 然后你可能坚持它就是一个好的结果。 哦，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咱俩那次旅行一路我好像都在数了你我突然想起来是吧，一路上从上飞机开始哎呀，走走啊你这走走 看我是一个脾气多么好的人啊 哎呀有时候搂不住你知道来看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就说提到曾经打卡的冬奥之都，我2015年曾经路过过温哥华。哎，这就我们刚才说去加拿大可能去温哥华， 嗯，对， 容易一些，去卡尔加里真的不太容易。 嗯， 他说另外呢首钢园我经常去。 啊， 还有提到的就是我经常去北京五棵松体育馆，这未来也是冬奥场馆哈。 对对对，以前看篮球， 对， 就是现在看冰球。 嗯， 然后能够体会到就是迅速的从一个篮球场怎么变成一个冰场， 对， 这种就是高科技的这种应用。 那天我还看了纪录片，说是怎么把那个哪儿啊，我想想，水立方， 嗯， 当时把这个水池直接改建成冰场，当时说在那个水池下面预埋了那个可以出冰那个线，一个电线，到时候不用重新走线了，然后可以快速转变。 对，他们都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了这种场馆的转化， 然后最快6个小时就可以了。 对，我们第一年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冬博会举办的时候，当时这个技术就好像已经开始有展览，当时觉得说哇太神奇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已经被广泛的这个应用了， 量产了都。 对，你就已经觉得说哦，他现在就是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去的话，包括之后如果能够去的话，其实你都能够感受到就是科技它给这个比如说体育所带来的一些就是新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也用了很多低碳的这种方式，其实对环境也是特别友好的。 嗯，呱呱就说曾经打卡过哈尔滨的亚布力滑雪度假区啊。 哦，那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很多人的这个滑雪经历可能都是从那儿开始的。 是吗？这么洋气。哎，新疆是不是也是亚布力？ 对对对对对， 啊， 是。 应该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滑雪品牌，专业的滑雪品牌了。 嗯， 另外马到成功还说今年的冬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出票政策。 嗯， 他说很期待如果能有机会亲临现场就好了，希望有转机吧，因为实在是现场观感太棒了。哎，你看过现场的，这个， 我觉得现场最好的是就是你可以在现场用自己的方式，因为现在就是他有是鼓掌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为运动员加油，这个可能是你觉得你的这种就是 释放情绪， 啊，或者是会传递给他们。如果我们在电视机前肯定我们也会加油，但是可能稍微感觉 差点意思， 对对，隔着一点对对对。 哎，你近距离的在现场看过就是 冰雪 比赛？我看 过 冰球。 对，看过冰球。 哦，你的竞技也很强。 那个，对，那个他那个对抗性特别的强，所以就是说你在那个比赛的时候因为他速度也特别快嘛，对抗性特别强，你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它都是相通的吧，可能就是你看篮球的时候因为同一个场子可能在那个地方看过篮球，其实也有相通的地方，因为它也是就是感觉瞬间这个局面就逆转了。 嗯，我看过高台 高山 滑雪不是高山是高台滑雪，在鸟巢里面。 哦， 就是你知道一个就是那种一个大坡， 就是跳台滑雪， 大跳台。 对， 对对对， 哦， 我看过一次就很刺激，就是你觉得你离他那么近，平常这个地方是开演唱会的， 嗯， 然后中间现在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跳台， 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会想就是你之前在这个地方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会形成一个对比。 哦， 对啊，这儿上次是谁在演唱会的时候我在这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场景。 而且你知道这种比赛吧，如果你微缩在电视里的时候，家里电视再大你也会觉得哇好高，就是这样。你在现场你就真的知道这个体育场有多大， 是 你在那个体育场里渺小到你觉得哦这个体育场好大，然后这个高台好高，然后跳起来真危险。 对，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是吧？ 对。 然后另外呢我再看一看其他听众吧。哇，这帝国铁骑你这简直是专业的。5155说我还曾经打卡过日本的札幌、长野、美国的盐湖城。专业 的。真 的 这真的是材质，肯定是有就是有这个 自己有一个计划吧，就是这个举办过冬奥会城市的一个巡礼。 嗯， 我相信他应该也是一个滑雪的或者是冰上运动的爱好者。 嗯，5155还说呢，说其实提到还要说说德国的加米什帕滕基星 啊，对，这也是曾经举办过 冬奥会的。这个地我去过，而且我还在那儿滑过一次雪。 怎么样感觉？ 说实话，就是我在那儿啊，腿有点软。嗯 哦， 我说实话， 它是天然雪道吗？还是 对天然的？ 哦、那 因为说实话，伽米什是什么？伽米什就是我们去的因斯布鲁克，是阿尔卑斯山的一面。 哦，它在另外 一面，它在另 一 面、 哦、 德国那一面、 嗯， 其实还有意大利和瑞士的那另外两面。 嗯、 它主要其实是三个国家，但是呢， 哦、 像意大利还蹭上一点边儿、 哦。 然后我当时在伽米什的时候。首先它这个配套设施特别的好、 嗯、 它有比如一日票三日票、 嗯、 五日票你可以在那住好几天然后我当时就买了一日票带缆车的 体验一下 我当时觉得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对于我这种在国内我自认为滑的还不错偶尔上上高级道、 哦、初级道直接高级道了是吗 我其实在国内是能滑高级道、 哦、 然后有一些像南山啊或者是崇礼这种专业的我可能一上来先滑中级偏高级 适应一下 对中级偏高级或者是像崇礼这种专业的雪场、 嗯、 我可能就不上高级就上中高级就行了、 嗯、 但是呢到了德国有的时候你会认为自认为我是中偏高级的、 嗯、 我就相应的去那儿了、 嗯、 结果他们那儿的那个缆车卡缆车票它是要求你从初级刷起的、 哦、 就是比如我今天第一次到这雪场我刷一个去高级道的缆车我刷不进去 因为他的感觉是你对雪场的环境还不熟悉、 对 所以你要循序渐进 而且他也 技术多好 对 但是雪场对你来说是陌生的 对所以他一上来就是你一刷你刷不了高级道的你也刷不了中级道你必须从初级道开始刷起、 嗯、 初级道刷完了之后然后你必须找到一个工作人员或教练、 嗯、 像一个做一个小测试一样、 嗯嗯、 他觉得你可以了然后他在电脑上把你的卡放在那儿他进行一个授权让你现在可以进中级道了如果你就是有很多朋友会高估自己的水平、 啊、 我在国内是高级那我到德国直接奔高级、 嗯、 有可能会摔坏因为我们咱以北京的雪场为例啊、 嗯、 到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冰因为出风了之后、 哦、对 那个表面比较滑、 嗯、 其实摔一下没什么但是呢外国那个阿尔卑斯山是天然的雪山、 嗯、 它那个雪特别粉、 哦、 你那个雪那个锹啊或者是板有可能会插进去这就是在很多电影里面出现的比较可怕的场景有可能真的是摔坏 对所以你先要熟悉雪场 对然后也不要高估自己的水平然后呢、 嗯、 在这种专业雪道是一级一级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不会一下出现意外或避免出现意外的可能性然后在那儿也可以找到一个教练但是说实话我不太建议初学者直接说上国外去找教练学国外教练老师就像教外语一样他有他的一套系统 明白了 你看咱们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少不了那种用中文汉语拼音注音的阶段 对 虽然现在想想有点傻但是那个阶段必不可少、 嗯、 但如果一上来是个外国老师跟你说你可能一下就没进去就学不下去了 对 那儿也一样人家老师第一节课就带你直接上顶、 哦、 他倒着滑下来让你抬脚我当时就懵了 哇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算了我就放弃了 对呀、啊、 对 因为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也去学过我们都是在这个就是比较平缓的这个雪上先练就是你先 掌握平衡力 对这个雪板的这个认识、嗯、然后包括比如说你怎么停怎么走就是先要练很久这样然后你才有资格去上雪道如果一下就给你放在雪道上的话估计像我这样就说、 啊 老师算了 咱们国内很多老师第一节课要教你怎么摔 对, 对不 对, 对就是侧摔就是你有保护性的摔 对, 对, 对 但是我那一次找了一个老师我说我只上一个半天的一个初级课我想带一带他直接就是说好上去吧我说啊他说这样我不会先上你中级道咱们先上初级道、 嗯、 但是咱们要一定要上赛道再说、 嗯、 就别的我没法教你 所以他是实践当中 对 对就我们是理论实践 对 然后理论实践相结合他可能就是说你的经验都来自实践、 嗯、对因为你想他面对的很多的德国当地的小孩人家是三岁 滑雪长大的 对学走路的时候顺便学滑雪 对, 对, 对, 对吧 对 所以我是觉得对于很多国内的朋 友来说其实小 朋 友因为重心低反而他比咱们学起来可能 肯定要快而且不会摔坏嘛 对, 对 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基础然后到那儿可以做一个提高 嗯， 但是就不要贸然的高估自己的能力啊这也是一提示 这也是一种入乡随俗 对 对，是 德国铁骑就又说了，说的那个听你们俩说这个阿尔卑斯山下难道有开放的大学，学生都是滑雪上学的吗？好羡慕啊。 没有没有， 其实它不是滑雪的大学，它就是市立大学， 对， 因斯布鲁克大学， 对， 它就本地的一个著名的学校， 它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大学城， 对， 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大学城，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城市规模，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口， 对， 然后大家呢就有点像是我们讲话说这个靠山吃山，这个靠水吃水，就因为它就在雪山边上，所以它就非常容易去接触到像滑雪这样的事情。 没错，所以呢这个城市不能说它跟滑雪有直接关系，但是因为雪山是他们城市里的一部分，所以呢就是滑雪可能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 对，一种， 嗯， 对。 葛大爷就说哎呀还没有出过国，可惜了哈尔滨也没有去过。 没关系啊，可以从北京开始啊。 对啊，你看连哥我就不提名了啊，什么郊区就有很多，而且以前我们国内的朋友认为北方才有雪场哈， 对， 现在连南方都有了。 对， 我那天听新闻，武汉也有， 是 啊，四川也有，大邑早上起来我们说那个滑雪排行榜正好就在脏脏那个手机底下， 对对对， 全国现在很有名的前二十大里面， 大邑西岭， 对， 真的吗？因为我还很想去大邑看一看。 这几个还都是现在技术前列的著名的雪场，你看里面就是包括帮我们看提到有很多南方的，你看四川， 对对对， 对吧？然后包括这个西北新疆，还有北京河北周边，咱就不说了，肯定很熟悉，内蒙吉林， 我们现在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实际上，而且是有这么高级别的这种雪场可以去开始自己的滑雪的这个经历，真的是挺幸福的。 对，四四三八说曾经打卡俄罗斯的索契， 哇，这也是， 这是上上次的冬奥会， 对对， 上上届冬奥会， 对对对， 嗯，哎呀，这冬奥会有的时候的魅力就在于它又有观感，且又让人想跃跃欲试啊。 对， 四牌楼直接上图了，说这是盐湖城，也不知道他去没去过啊。但是哎呀感觉 盐湖城就是大家可能去美国去的也不是特别多哈，就是发现有一个旅行上面的宝藏可能等着我们，就是更多的去打卡，更多的去挖掘， 嗯， 就是这个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 其实提到今天打卡的曾经冬奥之都，你曾经打卡过哪些城市，你去过的 好像就是 因斯布鲁克像卡尔加里这些比较冷门的你也没去过是吧？ 没有，因为我觉得它是那样的，就是说你这个旅游经常是这样，就是说你先是从扫盲游开始，所以你可能会从那些大家都去的地方开始，然后可能你再做像深度游，然后你会有一些不同主题的，可能你才会就是辐射到。当然如果像有的朋友像他们本身就是滑雪啊或者是滑冰的爱好者，他们可能是有这种目的性的设计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去到更多的这样的地方，但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想走那些就是大家都去的那些地方，想走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的话，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这些冬奥之都你现在就排在计划上，就是很想去打卡的有哪里啊？ 很想去，我其实挺想再回一趟因斯布鲁克的。 你看这久久的不能忘却这个地方。 对对，我还挺想再回一趟因斯布鲁克，因为上次我们因为是也是行程之一嘛，所以其实也很难说，就是说你待的时间足够，然后你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可能还是非常肤浅的吧。 哎呀，看来这个城市给我们俩都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对，是的。 再看看用户晨曦就说我首钢园打卡无人驾驶，哎，你 看 对，这个是 我还等着你的下半句。 不，这个是因为我是在看见过很多次了，然后我们还使用过那个无人驾驶的送货车。 哇，真洋气啊， 就是特别酷的那种感觉。 哇，呱呱问说珊珊在滑雪场一定特别放飞吧，那感觉真的感觉特别好，好开心啊，真是羡慕又佩服。 我虽然没有那么就是多次体验过，但确实那个感觉，甚至我们在下面帮别人拍照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们是做服务工作的，说在终点等着我们啊，我们从上面下来一定帮我们抓拍好视频啊，然后说那个说上去之后我们首先向你们挥手啊，在人堆里边能找到我们，然后一定要抓好镜头，我说好好好，然后你看他滑下来的时候，就是你都忍不住说哇，就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跟他一起滑行的感觉，对，所以即使像我们这种还没有什么经验和机会上雪道的人，其实也能体会得到那种就像你说的放飞的感觉。 再看看我们微信公众号啊，就是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朋友，我看不见你的名字。他说我曾经在卡尔加里留学，半年那里都是雪景，只有2个月不下雪，上学都滑着冰去。哇，这听上去有点激动， 传说成为了现实是吧？ 哇，你这突然真的很激动，就是你是属于不能叫被迫，但是非常自然的就进入到一 个那 个 技能。像如果要是比如说要是我在那儿的话，可能我现在也是一个滑冰好手了。 所以你知道咱有时候就有时候回家会，我有时候赖我妈，我说你小时候怎么就没让我学点什么什么什么呢？我妈说那时候你就不想学，我说你再坚持一下呢。 对，就是坚持，坚持特别重要， 对吧？我说你稍微坚持一下，我可能真的就练出来了。然后我妈有时候就说你怎么什么都能赖上我。确实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啊，不像以前家长就盲目给孩子报班，现在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年轻的家长爸爸妈妈们都会比较科学的给孩子挑选一些培训班啊兴趣班，我觉得你们可以多观察那个孩子的兴趣点。 对，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他有兴趣的时候，比如再苦天特别冷，然后比如说去训练非常的苦，可能还会有小小的受伤啊什么这种疼啊这种，但是因为有兴趣，就你说他就能坚持下来。但如果你说他对这事儿不喜欢，但是你天天要求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慢慢的他就会有一种 抵触， 就是他一想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就会去想说我不要干这件事儿， 就不美好， 对， 是吧？ 对，就不带给他的不是快乐的感觉，而是一种痛苦。 苏彦君就说的我们中国的崇礼滑雪场，我每年都去学那个雪场，不过因为这次疫情确实今年还没开板儿哈。另外呢，曾经打卡过挪威的奥斯陆啊，这个是他的。 奥斯陆也是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冰雪运动的类似像发源地这样的一个存在了， 历史悠久。 对 啊，再看一看帝国铁骑说你们说的那个大学，他们是不是没有围墙？开放式大学，我们其实开放式并不是所谓你真的眼看的围墙。 对， 我们说的开放式呢，就是相对他的时间也比较自由，然后他们在选择学科的时候也比较能够根据自己的意识，也不能说随时改变，但是 对，如果你说一个城市是大学城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是说他不是说一个校园被明确的圈在一个什么地方，它可能这个城市里面的很多地方都和大学是相关的。比如你去欧洲的很多城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学校，我们从地铁站然后坐车到这个学校，后来呢我们就说我们要坐到大学那一站，然后当时那个司机就说有七八站都是和这个大学有关系的，你们要到哪一站？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到这个就是正门的那个地方，他说啊，那你就坐到哪一站好了。因为它也是有点像一个大学城，所以它很多地方都是跟大学相关的。 对，更多的大学城就是它以大学出名，可能有几所大学都聚集在这个城市的意思。另外呱呱也说了，说的我有一个朋友每周有时间都和他的十几个朋友一块儿去崇礼滑雪，他们滑得挺专业的，看发的视频也特别过瘾。有一些朋友千万不要被朋友们的这些专业视频吓倒，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个熟练工种， 对 对吧？其实就是多加练习，你也可以驰骋在雪上。 真的吗？ 找好了角度你也可以拍出大片。 我首先要克服自己的那个畏难情绪， 对吧？其实你是心理的问题。 对，我就害怕说啊会摔，然后但是其实可能人人都是从这个过程过来的，你只要过了那个阶段，后面就 你看很多运动都是克服心理，比如游泳，游泳最开始 对 沉下去， 怕呛水啊，怕怎么样的这种， 对吧？ 对， 再看看8740就说能驰骋在滑雪场是幸福的，是勇敢的人，是美丽的人。确实，你说实话，有很多胆小的朋友真的很难跨心里那坎儿，所以他确实很羡慕。但我是觉得，你如果你真的也想尝试一下的话， 试一下呗。在保证安全的这个前提之下， 别愣上，找个老师， 对对对， 咱们就认真入门， 科学训练。 说实话，我觉得冰雪和冰就是冰和雪的运动，我个人还是推荐有专业老师带着你入门。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动作不标准，可能你发力不对，导致你很难进阶。 对， 进阶到一个级别，你又回头要练基础动作，所以其实入门很重要。何小花就说，在南方的我表示不会滑雪， 没关系啊，可以试试啊。 南方现在满是雪场，千万别说没机会试哈。好，总之今天呢，我和桑桑跟大家一起又重回了一下我们俩特别熟悉的因斯布鲁克，再次带大家领略了一下奥地利曾经举办过2次冬奥会和1次青年冬奥会的城市因斯布鲁克。那下周二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聚焦更多美丽的冬奥之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桑桑做客我们的节目。